温馨地和你诉说梦想，但这些光景轻轻远去了，这岁月夜是更长。现况可好吗？我是以往一样，这个梦独个欣赏。 时间的10:09，欢聚锁定收听好音乐99哈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。听到的这一首歌很熟悉了，是不是？来自张信哲的《爱就一个字》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哈、啊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的天气，最高温度29摄氏度，最低温度呢15摄氏度，西南风3级，空气质量呢为凉。今天的尾号限行呢是5和0，也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。同时呢，现在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，可以查看购买你所喜欢感兴趣的产品啊。

最亲爱的，欢迎回来音乐留声机，问候大家，我是彤彤。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，那么这时间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哈、啊，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此时呢，正在收听听众有福利了，九九联手艾姆斯移民，每个月呢给我们有意向的移民听众50个，免费到希腊考察团的名额，欢迎大家拨打移民专线，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移民希腊，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希腊的教育怎么样了。希腊的现代教育很发达，诸多国外著名学府呢在当地开办直属分校。作为欧洲文明的起源地呢，希腊在数学、艺术、哲学、神话文学等方面都是有目共睹的。此外，持有绿卡未满18周岁的子女，在当地上学6年可直接入籍，成为欧盟公民，可自由通行欧盟各个国家，享受当地的福利待遇。3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25万欧元购房百分百获批，一人投资3代永居，26个申根国家呢可以自由出入。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赵传的《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》，一首赵传的成名曲了哈。我们来听完这一首歌。 边缘，我是孤独的 下面，每一个晚上在音乐的狂野，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。

地方，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，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。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，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，泛黄有他泛黄的理由，思念将越来越薄。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，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。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没结果，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，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。我也曾经做梦过，后来更寂寞，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，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，假装我很痛。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没结果，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，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。我也曾经做梦过，后来更寂寞，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，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，假装我很痛。其实我真的很怀旧，而且也很痛。 来自杨宗纬的《其实都没有》，欢迎回来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哈。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，那么这时间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而现在呢，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，可以查看购买你所喜欢感兴趣的产品，里面有红码头的专场，有将近20多种的红酒，每一款红酒呢都是正品，保证是正品，而且呢价格也是针对九九听众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哈。如果听众可以去自行去对比，这里面的价格一定是非常非常的低了。而且呢里面还有阳澄湖大闸蟹，还有亨利佩勒姆家族酒庄出品的冰酒，以及每年口腔的百元洗牙卡，还有蜂蜜哈，等等等等。如果有你喜欢的呢，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来查看购买。听到了这一首歌，来自任贤齐的水晶。